015-515-1 400-015-515-1 这个组合也是备货非常的有限哈，现在可能剩的也不多了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加紧打电话。因为30多块钱一罐，大家算一下，30罐的红烧，6罐的香辣，36罐在市面上1000多了， 对， 1000多了。但是我们在今天299背到每一罐就是8块多。现在真的打车起步价，一瓶辣椒酱，一瓶普通的面可能都不止这个8块多了。 咱们最后再重复一下，应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的2D 的带鱼罐头又来了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红烧的，有香辣的，红烧的连主品在赠品，一共是30罐，而且是150克一罐的大罐。另外还有香辣的连主品在赠品6大罐啊，也是150克一罐的大罐，那一共是36罐。那市场上呢，当然就20-30一罐了哈。那如果加起来的话，这36罐就得要1000块钱左右。但是今天呢，299，您就可以把这组合36罐全部拿回家。如果你想订购的话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，北广购物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三八妇女节快乐。3月7号至3月9号三八活动期间，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时享受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小鹿，小鹿你好。 哎，周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哎，民间呢就有春怡饮花之说啊。那么花茶呢是集茶味和鲜花之香于一身的，可以说是花饮茶香，相得益彰了。而且北京人呢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， 对， 而要喝呢就喝福建的茉莉花茶。 是，而且福建的茉莉花茶被誉为是京味茶的代表。所以说一提起喝这个花茶呀，我们第一会想到的就是福建的茉莉花茶。 地理环境呢是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， 对，所以说呢福建的茉莉花茶被誉为是这个世界茉莉花茶的故乡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真正来自于故乡的好茶，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地区。而且呢福建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今天我们的选料更加的上乘。今天首先选到的全部都是当季的绿茶，上等的绿茶，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都是单瓣的茉莉花。所以说香气更饱满，包括说我们今天的工艺也必须值得一提，是做到了7熏1提。要熏制7次，一次的话是7个小时，用鲜花去熏制，一层花一层茶，层层相融。而我们今天7次，一次10个小时的话就是70个小时了。 很多人呢都喝过茉莉花茶，但是真没喝过这个玉螺茉莉花茶。 对， 据说这个玉螺呢跟它这个形状很有关系啊。刚才我看了一下呢，它每个茶叶呢都是卷曲的， 对， 就像一个小螺一样， 是和你在外边喝的茉莉花茶完全不一样。 对对对， 你外边喝的都是那些长条的，甚至说可能有一些琐碎的，全部都是茶梗啊茶末一次冲好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卷曲成球，而且每一个球形非常结实，非常饱满，非常紧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 而且像这样的茶叶呢必须要手工来制作。 对， 所以既然是手工的话呢，也就注定它的是非常的贵，也非常的少， 品质也好。 这大家记住啊，玉螺的茉莉花茶它的形状呢是玉螺，是卷曲的。 对， 而且呢它用的是那种白毫。所以呢它就是色泽呢是有那种乌绿的感觉，是白毫相间的。那个芽呢有些绒毛，叶呢又有暗毫，集结成有光泽的那种一个一个的那个小螺似的感觉啊， 像小田螺一样的这样的感觉。 对，所以你一看它呢，非常奢侈的茶， 跟你在外边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是的， 真正为您做到玉螺，真正为您做到手工制作的，所以说产量非常少。如果说你现在在外边看到的几率几乎是很少的。 是的，当然从看上面呢一看它就是非常奢侈的茶叶啊，价格就不菲。 对，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讲啊，真的是非常喜欢喝茉莉花茶。但是这个茉莉花茶你看啊，你搁的茶叶少一点的话呢，它感觉有一种清新鲜香的感觉。 对， 如果搁的多一点的话呢，它也并不是说很乌土啊， 是不浑浊， 不浑浊，它呢非常的清亮，而且浓郁适口，确实有一种的茶饮花香，花醋茶味，而且它这个持久性呢也非常的好，特别的耐泡。 对，你泡上一天一杯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经久耐泡，这是检验一个好的花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说今天是真正为大家做到特级的，做到首